告别失恋后的自己，流的泪就能伤回过去，哭过笑过都是种经历，遗憾不留在心底，告别失恋后的自己，感谢你又给我勇气，就算未来遭遇风或雨，至少还拥有回忆，就算未来遭遇风或雨，至少还拥有回忆。 心情很轻松，疲惫无奈和忧愁都丢进风中。

样，金鳞飞舞般藤蔓生长，和神奇一起被无限拉长。 手心里的爱化作月能量，我站在魔法阵中央，俏皮的狙击在大殿听唱，元素把心中的黑暗照亮。 喧嚣已厌倦了吗？那就期待吧，大魔法为有所变化，相信吧，不要害怕，勇气无限大，烦恼放下，快向魔法城堡进发。 只剩你和我，让快乐填满彼此每一刻，摇摇耳朵。喜欢和你咬耳朵，咬一个苹果，我不喜欢寂寞，

断，没法合前一寸。我留着你在身边，心仍然很远。我想伸手拉近你，竟捉不到那边，就欠一点点，但这一点点 春雨。

中的回忆盘旋落在心上，一点一点真实已绝望，面无表情的他只看着远方，他又是何过去被命运创伤，就让希望的窗投进一丝亮光，告别昨天受过伤，让时间洗去那过往，就算黑夜再长，天终究也会亮，从此没有更悲的伤，不能改变的就遗忘，明天还是一样有崭新的阳光，一切都会过去，眼泪和悲伤 因为没得奖而难过， 我失落 是因为看到外婆赤裸裸 赤裸， 大人们根本不能体会表哥他的用心，好像随他们高兴就可以彻底的否定 否定我的作品，决定在于心情，想尝试风格他们就觉得还 OK， 被惊喜没有改变，我已经停了三年，我告诉外婆我没输不需要改变， 表哥说不要觉得可惜，这只是一场游戏，只要外婆觉得好听那才是一场鼓励， 外婆露出了笑容说她以我为荣，浅浅的笑容就让我感到比大家还要光荣， 希望不遥远。